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1月16号星期三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高虹安他被爆料，他都通通推给国家机器，推给执政党抹黑，但是实情是什么？实情是敌人就在本能寺，是因为助理不满高虹安的所作所为，所以变成了吹哨者。曾经在高虹安办公室里面任职的助理 A， 他就大爆料说，高虹安不只是带走了国会的那个茶包啦，助理请假会被要求说这些差额你要再上缴到公积金里头。为什么某一个助理他的薪水报五万块钱，但是实际的薪资却写零？他说这个不是个案哦，民众党每一个委员办公室都有这种问题。他的内容是这样讲，他说民众党党团有一个内规，是各个委员办公室都要捐出一个人头的这样一个配额出来，也就是说金马喜火烧连环船，整个阿北的民众党都要出事了吗？好，我们看到是民众党深夜知道这个讯息之后，马上发了声明来驳斥，说这个是不实指控。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民众党的前中央委员张义善，我们要来问问看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民众党当初是怎么样决策的，稍后我们来请教他。我们还要连线给前民众党的竹北市的执行长林冠年。好，林冠年他在脸书上 PO 了，他说他今天到了北基站去提供吹哨者指控高虹安的资料，这一些证据不是高虹安说地割到蔡德就可以糊弄过去的，稍后我们进一步来讨论。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贵啊，大家好。 接着欢迎民进党立委蔡宜瑜。 贵啊好，大家好。 好，还要欢迎的是前国民党的发言人胡文琪。 贵啊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啊好，大家晚安。 还要欢迎政治财经评论员许维志。 贵啊大家好。 接着欢迎的是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还要欢迎资深媒体人陈敏凤。 大家好。 稍后会有前民众党的中央委员张义善会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就先来看齁，金龟刚啊，我们聚焦是在高虹安他本人的问题，他涉嫌诈领助理费的这一些相关的争议。不过高虹安的前助理齁，化名叫做 A 先生，他的爆料是这样，他说民众党五个立委都要捐出一个人头助理。好，也就是说呢，这一把火越烧越大，现在还出现了所谓的案外案，民众党他们驳斥相关的爆料。我们先一起来看。 高虹安在这里向各位乡亲父老说声早安。 治理中庭的薪资浮动怎么是特别大，有三万到五万？ 我想我们在记者会上都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哦。那现在目前也已经进到所谓减掉侦办的程序，我们都一切尊重司法还有减掉的相关处理。 那你知道李中庭的兼职内容吗？ 跟刚刚的一样的问题。 没有捐过公积金，助理 都一样，都是不实的讯息。 好，因为今天的高虹安他的回应，他都会说啊，我之前就已经回应过，他不想要再多讲哈。不过主要一件事情啦，我们会等一下讨论这个小金库啊，讨论这一些人头助理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哈，晃哥，我先请教一个问题啦哈，是这样的，为什么内部吹哨者看起来不止一个人，对不对？ 好， 那我们要来感受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些助理就像蔡碧如讲的，他们跟高虹安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助理会一一的跳出来，这恐怕跟他的管理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小金库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聊有关于管理的这个部分。昨天助理 A 啊，哇，他其实讲出来的有关于高虹安的这一些人格特质啊，都是我们在电视上一直都没有看过的，是超越匪逃匪的那一种等级了啦。那我先请教一个部分，他在昨天的这个爆料内容把它整理出来，有克扣的部分啊，比方说假的这个问题，你请了假，可是呢这些假最后居然还要再上缴出去，就是说有差额嘛，要再上缴。那还有个问题是说高虹安他会锁定一些我比较亲近的人，是亲信的话薪资领多一点，但不是因为薪水入那一个人的口袋是因为他要做账，这样子的话反正我们 close 嘛，你的薪水被我调来调去立马没有意见啊。那如果是不亲近的人的话，这样不好意思啊，你要加班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你做八小时可是我觉得你的品质不好，我们再扣一扣，再打个折扣等等的齁。搞不好这也是一个出来爆料的原因之一啦齁。但是导火线非常。 杯。 可见呢，高虹安他在管理的这个部分齁，一个委员能不能够让助理幸福的这一块，你怎么来看他的人格特质？ 对，其实蔡壁如在讲说助理跟高虹安有什么深仇大恨齁，其实前面应该再补一句说，高虹安你到底对助理做了什么，让助理对你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嗯，因为这一定是一个因果关系嘛齁。从昨天那位 A 助理的爆料内容，我们发现了几个，其实有一些事情是大家在荧幕面前看不到的。嗯，比如说刚刚除了刚刚桂雅讲他对助理苛扣啊、那包含像昨天许智杰民进党立委讲，他今天甚至拿出那个高虹安办公室 LINE 的对话截图，就是有一个人他请了一个小时的疫苗假，结果呢当天另外那个他的主管就跟他讲说你要缴回832元。 一小时值这么多钱哦。 对。他的时薪还蛮高的。 是这样吗？ 对，因为 接任助理教授还高。 因为他一小时就算请一天假，所以就要缴832元。 那我干脆那天不要去上班，我还就比较就是说平衡，我内心可以平衡。 这个是违反规定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特别条例里面有规定，指挥中心三令五申，疫苗假雇主可以不给薪，但是不能扣薪、也不能扣全勤。这已经三令五申讲过很多次。高虹安这一点是违反规定啊，光是这个小事哦，这个疫苗假这个小事，你就知道他平常是怎么对待助理的。好，刚刚讲到说为什么跟他比较熟的可以领比较多加班费，薪水可以比较高，那这代表性人物就是他的男朋友李宗廷嘛，对不对、Jack 嘛、他的薪水可以从30500一路浮动到50000，然后呢再往下调，我没有看过有人薪水像那个涨潮跟落退潮一样，可以潮起潮落，可以这么夸张。就我们一般在职场的经验是，你随着你的表现变好，慢慢薪水加上去、你怎么会加上去突然就降下来，那除非说你这个月表现很不好嘛，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些事实大概都证明了高虹安的领导统御能力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嗯，包括他有，我发现他有非常严重的公主病。 公主病、 像塔绿班之歌、他说他在家哭了一个礼拜没有出门。那个你是骂人你是在羞辱别人、结果你在哭，那被你羞辱人不是不要哭一个月？那好，这种人如果将来让他当选新竹市长的话，你觉得他、 你觉得他哭是因为觉得委屈吗？还是 对，他觉得委屈，他觉得被出征嘛、因为他觉得被出征嘛。可是你没有去想这件事情是你先骂人家绿处所以你才会被出征嘛，因为你已经违反我们整个社会大家公认的一个道德标准嘛，所以你才会被出征嘛。那你这样是如果可以哭一个礼拜，那你将来当新竹市长你会遭遇到更多的压力，那怎么办？还有我很在乎的是一个委员的办公室他所管理的助理大概最多就是8个人。 差不多 对。可是你知道新竹市政府有多少员工吗？有8000个员工。他是1000倍。你如果8个人可以管理成这个样子，我很难想象你如何管理8000个员工。你根本无法管理。即使好，你不管基层员工，你只管你的一级主管也超过8个人吧。那你如何管理？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那个 A 助理讲的实质的内容我们等一下会谈，但是就高虹安的人格特质的描述、我觉得他讲的还蛮鲜活的，就感觉是他讲的那个就是他真正第一手观察到了高虹安、那这样的人格特质，我认为他如果担任新竹市长其实会是一场悲剧，因为第一抗压性不足，第二公主病很严重，还有出门不带钱。 我真的这个我有吓到 贵啊，我认识的人算不少了出门不带钱，大概只有总统出门可以不带钱，因为他24小时身边都会有随护嘛会有随行的人嘛你说像那种大老板等级的有时候可能出门不带钱那我老婆出门也不带钱，她带我就好了对。大概就是一个38岁的立法委立法委员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啦，但是我也认识很多立委，我旁边就坐一位立委嘛，蔡英文出门一定会带钱嘛，怎么可能立法委员出门不带钱的 搞不好真的没有你要问他 有 看你 有带钱 的意见。 立法委员出门你要自己付钱的机会还是很多嘛，因为你不可能24小时旁边带着助理嘛对不对那怎么会一个公主病到这么严重就出门不带钱？其实我再透露一个秘辛，早在2019年当时郭台铭在选总统党内初选，当时高虹安刘幼彤都曾经来过我们节目。 对。 那刘幼彤呢，他就是自己一个人，有时候他甚至自己开车。但是我遇过2-3次高虹安，节目录完之后我发现他随身都会带一个助理。那个时候的他只不过是永林基金会的一个算中阶主管而已，出门都要带助理。那我觉得我上节目上这么多年我从来也没带过助理，我去到都有人几口人。所以 我觉得你光从他描述的这些人格特质，你会发现这个人将来如果真的让他当上新竹市长的话，我觉得是新竹市45万市民的一场悲剧的开始。 补充一个人格特质齁，昨天助理 A 先生他还有爆另外一个料齁，那我觉得委员啊齁可以帮忙回应，还有那个局长易川哥也可以帮忙回应，为什么齁？因为他有讲到一个内容是说高虹安啊他有时候可能挂眉啊齁，啥给挂眉真的是两三点哦，他想到有一件事情很急着要办，所以呢他会临时call助理。如果那个挂眉啊那个啥店大家都睡着了吧齁，你如果没有即刻回的话隔天倒霉了齁，会被叫去骂齁。那我想请教齁，来委员。你想盖俺嘛齁，就是跟助理联络事情的话总会有一个怎么着吧，还是有什么东西一定急如星火现在两三点非办不可？ 一定会，因为我们知道说下班时候齁，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要跟助理联络齁，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像我啦齁，有时候是一些事情我真的很怕忘记。可是我们因为有一个我们自己 群组。对。 你群组事实上去他不见得会显示，他可能隔天再看到。我像我的处理就是说，哇，今天给他背个机，可是一定要交代办公室的事。 你就是一个备注，你 对我就是在群组。 早天亮你看到就 OK 了。 就天亮看到，然后再联络，我会跟他说，可能哪件事啊，谁哈，明天早上的时候再跟我联络一下。如果你到晚上直接 call， 嘿，一定是做严重做严重的代志啊哈，事实上很少会发生嘛哈。像我们候选人，尤其是我们有在地方在经营哈，事实上常常会忙到很晚。有时候我们跟地方的一些乡亲互动齁，有时候他会告诉你一些可能是一些法案齁，或者是一些修法，或者是一些需要去澄清的事情。他讲的是我要记录，所以我们还是都会在群组上讲，我们不会私下跟助理私下的对话，因为私下对话通常是比较严重的事，而且助理会紧张。 妈熊爱出力啊， 对，妈熊爱出力啊， 出门有带钱， 一定要带钱的， 一定要带钱。 而且今晚都有做红杯呢，今晚弄电子钱包啊，可是钱包还是要带着，因为很多很多时候助理没有跟啦齁，没有不会跟着的时候你还是得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啦齁。所以我是觉得高虹安这个事件让我会发现说喔，这个人很特殊啦齁，那不是普通人啊齁。他这样叫助理把那个钱都扣回来然后回到公积金，这个怎么会有助理会忍受得了啦齁，不怪也遭受说现在发生事情了，然后看整个助理好像串联起来变成一个爆料者联盟，然后大家去轰他的平常的一些所作所为，就可以呈现说事实上高虹安看起来就是一起直接就跳的人，可是他没有管理能力，然后没有管理能力的又没有好好的一个 EQ 去面对要怎么处理办公室，所以一个贵体空以他来说，他可能说他只要跟到一个好老板，然后他好好的去把这个老板齁打一婆婆他大，他可能就会得到他换到他想要的成就，或者是换到他更好的一个待遇。问题是轮到他自己当老板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喔，对哇，这得已经不赶快啦，换他当老板的时候发现说整个人的一些本性都跑出来了。所以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高虹安他自己最伤的就是说，你现在不是要选一个民意代表而已呢，你现在是要选新竹市长，是未来要管理整个市政府团队，而且你是要照顾整个新竹市民的。那如果你连对自己的助理一起打，在立法院齁，事实上可以走立东西，这会怕天哈。就是说大家真的是革命情感，所以很多事情是没去喊斤斤计较的。忙的时候真的是忙着24小时跟着一起忙，大家也都会一起忙。可是轻伤的时候啊，有时较无代志，像我来电影院照阿国会较无代志，还是讲休会之间较无代志，嘛是放好应该轻伤。事实上也不会说哦，你这刚不来，我准备带你靠全新哦，带你哦，带你扣假， 这个都是不可能的。人家请一个小时，然后他给他扣一整天。 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心里都知道啦，跟民意代表的助理很辛苦，而且他们事实上常常会超时。 你讲 你讲那个加班费的一个申报都嘛不搞。真的是不够的，所以你要加班费，还要去把它，还要再回拨那个。对我们真的有在经营地方，然后有在跟地方这要需要长时间需要助理帮忙的人，都会知道这个都不够的，怎么还会让你 一来 车价都没搞，对我你把官都用来公积金啊，各来公积金都好，你用去这里自己的消费哈。我觉得这个高虹安这件事件真的凸显，他真的不是一个管理的人才。 不是啊，你三更半夜落一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处理，要不要给加班费？ 对不对？如果按照他的逻辑的话， 对对，以劳基法都是要的，以劳基法来规定，对对，你只要用赖跟助理交代事情，这个都是你加班的范围。劳基法是这样啊。当然，我要说政治人物事实上很多事情是在晚上会需要会有一些，因为像我的讲诶，我那这酸民吼，普通嘛是做阿美孙去听乡亲的声音呐、啊，嗯，所以我们会用群组来解决，我们不可能个别去交代助理这么晚了，人家要休息的时候，你都被搞在人这代志。嗯 嗯，所以来局长哈、像是你的经验，然后过去你在市府服务的经验当中，阿沙给半美，搞不好真的有什么需求啦哈，但是如果真的联络不到，然后半夜两三点了，你会大发飙吗？ 不然怎么会有事情要这么晚急着处理的啦哈？嗯。我以前这个我记得有一个赖传这一个讯息给员工，叫员工马上办什么事情，这个有判例，这个就是他的、哦、变他的上班 加班、嗯、对，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赖的时候，是我的助理传给我，他传给我，然后他说、嗯、以后请你冷静意思就是说叫我不要乱传赖给他、哦、那当然他是在开玩笑、哦嗯、那做政治工作是这样的，说那边问事情问助理这都会问哦、可以说你俩敢问，比如我问他说、欸、我跟你确定一下，我们是明天早上九点要去哪里、欸、问这个我觉得 OK、嗯、可以你敢问说、欸、啊、有一个东西你是要交给我，今天要交给我，我现在在线上等你、哦、那种压力就大、嗯、因为那个助理可能在睡，还是那个助理今天不来上班，还是那个助理人在外面、嗯、你现在这一个赖传给他，对他来说那个压力很大，那会导致到最后员工怎么办？一般的员工啦，头家传这个来、哦、就是不读啦，但是不赌，一看到头家十点话、十一点话出来，绝对无好代志的，故意卖甲你赌，因为赌了以后，你得爱搬嘛吼。不过像职场上是这样的、嗯，不过高宏安哦，他的因为他的人格特质的讲，伊认为讲这员工拢是领伊的薪水的，所以拢爱为他而服务嘛。嗯、所以咱你刚好讲到一个生理假，我刚等伊的问人讲，较早恁生理假拢安怎请的？伊讲，我请的时候你敢加问？嗯嗯，我个对吼。嗯，我们男主管哦，如果女孩子请生理假，嗯、你敢不敢问讲？所以你今天那个、哦，唔敢问啊，不敢问啊。他请生理假，请那个什么家庭照顾假，嘿、嗯，你绝对人一句话都唔通问，那就是请伊来假嘛哈、哦。结果高文安人家生理假，你个叫伊爱写脸书，个、嗯、叫伊爱写咨询稿、嗯，哦，那一种就是对我来说，那种就是不可能会有主管、嗯、明明知道今天人家请生理假，还叫人家工作。你有学过扣型就是说对员工这样子你就没办法得人心，而且现在这一种自从奈开始传啊，大家传讯息人的密集之后，奉劝各位老板啊，就说你哪边传的时候、啊、你问事情确认是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都还在员工可以理解的范围、嗯、可是你说有一个文件你现在等一下要交给我，因为我等一下要看，那时你如果九点十点刚暗时要传这个哦，你两日就去用检举啊！尤其公众人物跟政治人物，我以前在当局长的时候，我们的市长也会问啊，市长还问说，哎、欸，明仔载物件哦，我可以晚上九点十点传给我的科长说，哎、欸，市长在偷物件，你紧给我。那科长怎么办？科长传给那个科员，科员下料的时候传来到我家，暗时一点，啊，我们个传落去就三点，那都不可能的事情啊、哦！所以高宏安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难怪敌人不在本人事。敌人就在高宏安办公室，吼、哦，等一规办公室的东西，即马大家拢武装起来嘛，吼、哦，等于讲啥物代志，即马人南门无多啊，大家无多，就会迄落得啥物代志拢讲出来。 嗯，哦，因为我们齁、哦、这个之前的这些账啊齁、哦、里面内部的账里面我们不是有看到说诶他可以花到一个人吃3300然后再加一层服务费齁、哦、9900然后去跟人家这个消费，但最后呢回来报他的公积金。但是呢昨天助理 A 讲了一件事情齁、哦、听完之后你真的有一点哭笑不得，因为他讲的是可乐。他说办公室的公积金啊齁，高宏安不是讲说啊这个就是茶水费啊等等的，但是办公室里面有可乐他们不敢喝太多，不敢喝超过多少瓶，因为呢高宏安会生气，对不对？有讲到这个部分齁，来维志哥我请教齁。嗯，这个助理呢他还有一个说法齁，他说他有感受到就算他去新竹跑行程然后跟委员在一起一整天，可他发现呢、啊、高宏安不会跟他交谈。所以呢他在想他是不是一个这个理工人的特质齁、哦、就是比较不善于社交。他的推论是这个样子啦。 他意思是说他的 socialization 比较不好啦。 对对，他是说他的社交能力可能比较差一点嘛。你觉得是这样吗？ 那个刚刚我们就去教工人家讲，你工人这部好乐上 这个倒菜多对吧？都你想太多呢，啊、哦，这个倒菜多，告诉你想太多，伊刚才要站下骹的人呀，他踩着底下的助理，你看这是助理一个一个出来，他踩着助理里面，但是呢，他很会捧那个这个郭台铭，捧这个柯文哲。哎，他这一辈子齁、哦、顺风顺水齁、哦、都是这样吹捧出来的。所以一继续讲就说我不知道他的人格特质是什么情形齁、哦。他在8月12号那时候齁、哦、林志坚发生事情的时候一公齁、哦、政治人物齁、哦、若犯错明显齁、哦、硬凹啦和死不承认正错齁、哦、也无法改变众人的想法。你看听过这句话八月十二号一公诶媒体都有片啊这都是你讲伊嘛。昨天那个 A 助理就在红仪的节目里面我们刚好上前半段、嗯、啊刚才旁边就听到因为他们那个声音齁、哦、有做 modify, 那其实原来的声音听起来还蛮有磁性的。这个 A 助理今天梗图出来的齁、哦、没办法一个人就把你整个齁、哦、这个民众党齁、哦、歼灭好多团灭啦、啊。所以昨天晚上整个那个梗图齁、哦、我大概晚上说啊够困没起啊。四川猫这两天不是跑到外岛去吗嗯。结果这个事情规没大概你等一说你赶紧出来解释一下看我都看到这样东西吧。我解释一下齁、哦。这里面讲到的五个他们的立委里面有一个赖香林他是做过台北劳动局局长。 对。 你要猜齁、哦、劳工局里面只要劳工检举第二个是专案检查第三个就是媒体披露你都爱做劳动检查这个代志是台北市政府都办好过。还有这次里面违法里面因为我有教那个劳动法规里面一个状况叫劳资合议。拍谁齁劳资合议劳基法是特别法合议是民法你比如说用特别法齁、哦来适用那个民法，你别再讲我员工自愿，以愿意提拨啊，愿意哈捐款，无这代志，这个已经犯法。好了，再讲到李中庭的事，大家看这婆啊，看不看还回去了哈、哦。嗯，大家忘了一件事情，李中庭竟然拿了一年600万的年薪。你要知道 ，NPO 组织、NGO 组织，或者是永龄的叫做财团法人，那个年薪都不高呢，月薪不高呢，你知道吗？我们的很有名的工研院。年薪最高是180几万，想给280万，平均中位数是50000块。你知道我甲算过吼，李中庭他如果600万，我算伊个他标准扣除额啦吼，还有把一般的免税额，佮加上这个好之后捐款政党20万，我甲算成800万减掉180万，他最高集聚要缴到 40% 的这个缴税、嗯，你知道按那税缴出来多少钱？200万哦，所以伊个600万啊，都要佮减掉200万。啊，标喜这几有可能大家这几个礼拜讲的说，高鸿安在立法委员，哎、欸，立委的薪水是高的薪水，你咋办这个？ 十高班 啊，好， 十高班 啊，一年算算的，差不多不到300万， 再加他们那个一个半月啊，对，大概是250左右。 好，那这样子，如果把600万减到他200万的这个税额的话的400万，我给你的李慧薪水，你立马就是咱讲的讲，可能是伊李鸿海的薪水啦。啊，这个部分就是大家爱去处理讲，那个鸿海这一笔金额跟他这个永龄基金会跟导这个，为什么永龄基金会你某个蒙了去啊？我拢我还个做投入那一面，加修掉修到我们家来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次事件里面呢，哈，我一直认为高鸿安本来就不应该再选的。你干嘛跟他打水？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竹科的人、新竹的人，你怎么会让这人当市长？ 不是只有你想说他不应该选齁，他那个林冠年啊齁、哦、本来是民众党，他也讲说、啊、你不应该再选了，应该要辞掉立委。可是高鸿安回什么？你又没有当过我的助理，哎、欸，我不知道这上下回有什么关联性呢、 欸？这标准民众党的 SOP 问 A 答 B， 没有当过助理，凭什么对我的这个职涯指指点点的啦？然后，那还有一个部分齁，昨天助理 A 讲到比较特别的是，他说就好比那个我们什么北一女什么师大不说什么匪逃匪的那一个照样造句齁、哦、他有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因为高鸿安不是对于这个师大他是榜首，他一定要强调是师大的榜首哦，嗯，可是这个助理有讲到他其实在你在写咨询稿啊齁，那可能会有跟这个委员有关的念过台大或者是国外的博士什么的，那个都可以写，但是写到师大的部分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也没说这个可以涂掉，怎么那么？ 我相信徐耀昌。 苗栗县长徐耀昌妻子蔡丽青上台演讲，身旁站着统促党以及无党籍候选人，还有蓝营党部委员、县长候选人中东锦服务团队也到场参与。这时，民进党苗栗县长候选人徐定真妻子杨诗怡手捧花束也出现在台下，似乎想要上台，却被工作人员阻止。转身之际，杨诗怡不慎撞倒台下花篮，引起蔡丽青不满。 我们今天来是徐耀昌的感恩之旅，徐定真太太来到现场，这样子实在很不好。 我没有唾弃他， 就发生在15号晚上，县长徐耀昌在头份举办的感恩餐会，但徐定真控诉是有乡亲得知讯息邀请太太出席，质疑餐会的真实目的是替特定候选人助选。 可以明讲的说这个是造势大会，这个群组里面都传来传去有这个行程啊，是县长的公开的行程啊，那也没有说限定谁能去谁能去。 徐耀昌则说发生这样的事他很遗憾，但强调参会欢迎所有候选人参加， 欢迎所有的候选人来参加，给一些机会让所有的候选人露脸。 但现场工作人员却表示有告知不方便让杨氏宜入场， 前面已经很客气的跟夫人讲说真的是不太方便，他自己自掏腰包办的参会，那主人要邀请谁办什么样的餐会，我想这是主人家的这个自由。 中东警阵营也秀出截图控诉杨士仪广邀绿营支持者进场，质疑他来者不善，但餐会究竟是否只欢迎特定党派人士参加，恐怕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三立新闻黄孟珍苗栗报道。 上前握手合照，民进党花莲县长候选人古纳斯以及无党籍的黄诗鹏互相点头致意，寒暄几句，准备进行政见发表会。来到台上却只有两个讲台，怎么不见国民党花莲县长候选人徐祯蔚身影？这也让两位对手看不下去。 花莲绝对不能只属于一个家庭、一对夫妻，否则花莲会更腐败。徐祯蔚县长是一位现任的县长，他甚至选择不参加今天这场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总恐怕想着自己躺着都会赢。 我建议应该修改为任何县市长终其任何人终其一生最多只能当两任，以及夫妻直系血亲包含其配偶必须至少隔一届或四年才能参选。 古拉斯黄诗鹏都盼着要打破家庭政治，古拉斯更在政见发表会上列举好几项这几年花莲县府遭到监察院纠正的案例， 有非常多的质疑啊，包括县政府里面有官员历次哦陆陆续续都出现了收受回扣，接受人。 昨天呢、啊、晚上本来很累，但是看到红衣哥节目啊，特别是 A 先生连线。本来听五分钟不想听下去，后来呢听下去之后越听越精彩，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什么意思呢？整个女主角的人设跟那个说话的愧告还有那个表情啊基本上一模一样。刚刚我们讨论快两个月高安的嘛，刚刚好把把吧、嗯、我要先说他的经验法则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说他是惯老板的呗，我就觉得我比较像是惯员工。什么意思呢？我跟老板出差坐在车里面，我很累嘛，我不说话，我的老板会担心呢。怎么了？最近加班还是工作压力太大，还是你失恋了？老板主动跟我攀谈，怎么会是他跟下面的员工不主动交谈？我能想想，当我自己当主管的时候，我也传承我过去老板的做法，要多关心人家嘛。看他气色不太对，或是说你有点疲倦，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啊，我过去是惯员工啊，其实是想邀功啊。哦，老板交代事情呢、啊，半夜我赶完了，两三点，嗯，那时候还没有 LINE 啊，我发简讯说呢，我已经交了。就隔天呢、啊，陆委会主委陈明东跟我讲，我知道你很认真啊，可是我以为半夜两点啊、三点呢，你传讯息给我，好啦，我知道你写完了，可不可以隔天上班再说？这都跟我们理解的都颠倒嘛。还有呢，刚才贵雅说的，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呢，内心脆弱，但是呢，只能表现在外表的骄傲。哎，我以我高中念四千为乐嘞，我以啊高大学念啊美女如云呢，名传大学啊为荣哎。为什么？大家看是最后学历啊，哪里咔嚓叫灰绿？我要打架搞打这，我喜欢享受这一种哦，豆桃仔要吃干脆。 打架给板提啦， 对对对对， 气碗 啊，英雄不怕出身低的 啊。你高鸿安到后来也是测绘啊，也都不分区，蛮厉害的嘛。啊，对于学弟你这么在乎吗？那代表你的价值观跟一般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动不动我台大啦，动不动呢就是我匪逃匪啦。师大又怎么样？师大防守也蛮好的嘛。就算加我100分啊，联考加我100分我也考不上师大。所以我觉得一人设就是第二个，就是一惯老板，二骄傲。还有呢几件事情啊，公积金是吧，昨天我一听 那个 A 先生讲高虹安没有捐过公积金，哦，他不是说助理忘了登录嘛？我那条记得最清楚啦，他不是借5000块吗？ 对， 啊，也没有回电回去嘛。嗯，然后呢，只看到377啦，反正就是4舍5入啦。这助理说几件事情：第一个，没有捐过公积金；第二，什么叫公积金？大家当用的嘛。嗯，助理不可能去申请公积金，因为大家内心知道。你看那个 A 先生只有讲哦，那是委员的零用钱呢、啊。哦，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公积金，大家都可以用嘛。那为什么只有委员可以用啊？如果公积金，嗯、啊，我吃早餐，或是啊，我哪天啊，那个脑袋不清楚，委员我也想买按人铃，对不对？奇怪，我可不可以去申请这些东西？不行的。最后呢，你可以发现抗压性很低，所以说呢，他会把这种压力呢转嫁在别人身上。而且不爱认错，非常投机。刚才晃哥讲的唱塔绿班之歌之后，在家里崩溃哭了一个礼拜。 欸，我觉得还好，后面还有一句没有不进办公室。 不进办公室。 欸，他这样就不上班了耶。嗯， 对啦，当然柯文哲这么说的嘛。 要扣薪。 什么意思呢？都可以靠一化时代嘛。嗯，反正台北淹水的在台南都可以用 LINE 的嘛。啊，高安也有样学样嘛。请问这时候不进办公室，有些事情要当面面呈报告的，高安怎么处理？如果是这种个性，当新竹市长遇到事情崩溃，一个礼拜啊都不来市府上班请假，都有代理市长或是有副市长，可以这样子吗？ 好，高虹安他有针对齁助理 A 的部分他来做回应啦齁，他说对于匿名而且呢所谓这个前助理齁相关不实的言论，我们团队已经收集了证据，委请律师来进一步做处理齁，他说他有在收集相关的证据了齁。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部分齁，因为公的急啊主要是这样齁，四号机大哥今天要麻烦你齁问一个问题啦，是这样的，因为高虹安的助理齁假很喜欢捐钱啦齁，会上缴钱到公积金当中，我们等一下要讲一个 C 助理齁，他前后缴了29万啊，那你们你吐哈你贼啦齁啊，一个月你吐2900就好，愿不愿意？这个齁，我觉得我就算问二号机大哥他也会同样的答案。二号机你愿意吗？不要嘛齁，没有人愿意的，我就再做来宾齁。 他先把你打一顿。 他先把我打一顿齁。 他等于是吐回 27% 的薪水，现在年轻人有几个每个月可以存 27%， 不要说吐回，存 27% 的薪水都很难了，更何况吐回去。 欸，几乎每个月都要上缴20000多欸。 对啊。 对不对，都要上缴20000多齁。这个部分我们请易川哥进一步帮我们爬书齁。那还有一个部分啦齁，四叉猫是真的没有闲闲的齁，他虽然说他人在离岛好像刚回来啦齁。 在马祖蛋菜吃多了。 不确定回来了没齁，不过他还是齁透过网络啊齁，透过脸书他还是有针对高虹安的事情一直在 follow。那他就发现了齁，欸，已经叫我搞欸，这几趟齁叫你要搞啊齁，他发现了其中一个重点齁，其中有一笔钱在这边齁，我把它用荧光笔画出来，是台中大理社区联谊活动的奖品。嗯，就在这边一共哦丢丢丢有赞助几类摸彩的奖品，可是呢你委员要赞助，可你叫公积金叫助理给你出，这个好意思吗齁？然后他就发现啊，就是呢民众党之前的一个参选人江河树齁，在2020年的9月26号齁，特别写了高虹安有赞助一些礼品啦齁。啊，可是这不是高虹安赞助的欸，这应该要写助理的名字吧，或者是把这个高虹安团队好歹也给他写一下齁。这个就是大家觉得说你为什么都是扛自己人之铠，而且人家真的没有看过是助理在那里养老板的，没这款的事情，你说助理火不火大？来一川哥。 我们从头到尾讨论高虹安有没有涉及贪污治罪条例，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有没有把国家的钱转到变成他自己用，国家的钱转到政党去用，国库通党库，这跟着国民党就是这样做的。好，就在民众党呢也有这个东西，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就是他里头有一个在大理的一个活动啊，高虹安捐了2980元，然后呢又补助了一个1400块的餐点，又支援了台中后援会的活动会5000块，这全部都是党的事情。你拿助理交的公积金本来是在办公室用的，结果你拿去给党用了，国库通党库，柯文哲国库通党库，看到没有？你看这常常在骂你少年的时候在骂国民党的，就是这种高虹安具体落实。我们来看下一张，这个是咖啡机，高虹安办公室的咖啡机，哇，多少这张相片，这民众党的杯啊， 这个白煮的咖啡机一台9999元，买这台咖啡机理论上这台要产出，伊嘛一只，这个咖啡机啊，该叫助理买，无可能嘛，一定是立委家己炸来的嘛。刚才高雄安的办公室过去就顶礼拜讨论的时候，助理啊家己炸装潢。有无？装潢讲啊，因个环境收歹啦，另外伊加300,000的装潢也无够啦。啊，我为着要较好诶，所以阮助理愿意出钱，家己炸装潢，即摆连咖啡机啊家做。好，叫另外伊本的茶包、咖啡包3合1的，全部再造，迄一包嘛3-4元，歹啉到要死人，迄你也要贪？迄叫小贪，你知影？去另外伊个。 没啦，另外一个还好 ， 你真卡啦， 好歹是知名， 知名品牌呵。就这个咖啡机也要助理出，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 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学经历背景。首先，过去呢，我在师大还有台大是攻读资讯领域相关的硕士、学士学位。那后来也到了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来攻读机械博士的学位，后来也加入了鸿海集团，在郭台铭董事长之身边来进行所有集团的大数据。 OK, it's okay. 身穿绿色上衣的外籍女子开心打电话报平安，神情明显松了一口气。 So amazing. 这名外籍女子不久前才经历过一场无助惊魂。原来她来自德国，和丈夫趁休假期间来到台湾环岛度假，却在南投清境农场开往花莲路上遇到中横公路摊方，夫妻俩就卡在台八线上动弹不得，只好驱车前往 114.6公里处的合欢山派出所管制站向援警求助。两人出游第一天就碰上摊方，先前订好的民宿也因为管制无法顺利入住，而热心援警帮忙联络业者， 希望借用WiFi 来进行取消民宿之订房。后来经援警采用空中外事翻译方式取得锁定民宿之许可以及优惠。 德国来台环岛的夫妻俩因为错过了管制站放行时间，热心援警不止将这对德国夫妻安置在安全地点车宿，还送了一大袋台湾名产让他们果腹，得以顺利度过这一晚。三立新闻旅院王思纯花莲采访报道。 菜单上价格还没有变，不过结账柜台和官网都已经先公告，鼎泰丰下周11月22号又要调涨了。 小包一笼。 用餐必点招牌小龙汤包，5颗115元变成125，相当于每颗涨2块钱，要25元一颗。还有热门餐点排骨蛋炒饭将从250元调涨到280元，涨最多。虾仁蛋炒饭也涨到270，就连汤品也要涨10元。调涨的品项多达140项，涨幅约4%。 这么贵， 真的很贵，一颗25。 对，是涨价前就已经不常去吃，然后现在又涨价的话，就可能会。减少更多次数去吃吧。 办法，现在经济不景气，他也没办法，我们但是就少吃。 我觉得喜欢吃的话就可以接受，如果它是合理的涨价，那我们就是使用者付费嘛，那我们就觉得很划算，就是还是可以接受它这个价位。 价格虽然不亲民，但还是有民众愿意买单。其实鼎泰丰去年有将近一半的品项调涨过，当时小菜涨幅最大，一口气涨15到20元。小笼包去年一颗则是涨1块钱，对比今年似乎又涨更凶，就怕餐饮龙头先喊涨，年底前又将带动一波涨价潮。三立新闻谢君仲、柯文轩台北采访报道。 全县倒数民进党街头市长候选人蔡适应一早9点出发车队扫街，同框到场力挺的是他前立委洪慈庸，陪同车队扫街，不少乡亲热情挥手鼓掌，还有人直接放起鞭炮。基隆选情战况激烈，候选人卯足全力扫街冲刺，不止拼实力拼人气，更要催出选票。 我觉得其实适应委员他是相对就是想法进步，而且在政见上面是最务实的一位候选人，那我相信未来基隆交给这个适应委员呢，他其实是可以带领这个基隆最好发展的一位候选人。 蔡适应找来洪慈庸助阵，而对手谢国良则是找新北市长侯友宜来站台。 谢国良侯友宜，大家拜访啊， 自己当起麦克风手，大声喊话要跟乡亲挂干结，但近来被控涉嫌贿选，谢国梁怒轰是抹黑，决定反告蔡世应。 到昨天为止，已经是连续三天了，提出的两起乌龙。 最近啊，这个大家拿到这些资料都拿到了索码的，然后在刚才那看索码频道，赶快哦，啊打电话有解码棒才能解对吧？哇，各位讲，这边在士林地检署前几天，有人把这套高清无码版全部拢在士林地检署啊，今仔林冠联上去北基站呢，那是高清无码版，高鸿安黑龙电子档啦，有 Excel。每一个 Excel 档案都有创这个档案的时间，哪一个数字什么时候输进去了，内底拢完完整整，即卖拢是夹杂关遐，你走未去啊？这些可是呢，因为咱是节目顶管的嘛，无可能讲泄露个人的个资哈、哦，所以有一个助理叫 C， 这个 C 助理啊，经过我甲推算了，这个 C 助理应该是台大的，台大的哈、哦，他在台大当过台大。学生会长这类人、哦、然后呢这个薪水从七万七千到八万八万八万，这类人嘛变来变去馆长有说这个李宗廷是自由球员、嗯哦、这个左翼毛可能自由球员，你要看他的加班费也是变来变去，好重点来啊，他是整个办公室薪水加上加班费整个办公室领最多的就是他，结果他捐回来了多少钱，捐了29万多，该收领的钱的27%，拢交返去公积金，交返去了，和高鸿安去洗头，和高鸿安去买化妆棉，去买卫生棉，买红豆汤，这就是这个助理 C 助理。我跟各位讲，最近什么 C 助理、G 助理，什么一大堆助理的名字会慢慢出来，因为太多人有高清无码版，这是电视台无法度报尔，因为这种各自的问题在报。就这样都看过了啦，高清无码版啦，免阁多解码啦。好，这个领27%的这个助理啊，他呢就是刚才讲的，讲伊暗时啊，阁会接到高鸿安，甲传奈讲哦，你啊迄个什么，当个报告当时写好未？哈，我要安怎安怎安怎？这一种叫标准惯老板，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的这种的，下班时间你嘛是我的助理，上班满几分钟就甲你扣薪水，高鸿安。你的所有的这些作为，我想啊，包括什么 ABCD 一大堆助理，只要领薪水超过4万、5万、6万、7万、8万的这些人，这都是你来为的，我知道。这叫苦啊来。可是你也记住，有一挂领3万几的。3万几的。那助理全部看在眼里。啊不你办公室那茶包也去用车再造，这大家说得出来。这么小的事情大家都在计较，然后你收了大家的公积金，然后给你个人来使用，给政党来使用。贪污治罪条例我再讲一遍，你从国家的钱搬到私人使用，阿内的叫做贪污。 好，其实齁主要是因为有吹哨者，不是一个人，是一个联盟齁。我们现在要连线给前民众党的竹北市的执行长林冠年。因为我看到齁这个冠年哥你在你的脸书上面你有讲，你说你今天去了北基站。那我会蛮疑惑的是齁，因为我知道说资料应该是在这一些助理们的手上。啊你秋桃毛结婚哦。齁、哦、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你去北基站沟通的一些经过齁、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我想说冠小姐好，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冠年。今天去北基站最主要原因还是希望真相早日大白啦，把这件事情早日落幕。那所以这些助理找上我其实是因为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他们有透过其他媒体然后透过其他人这个转交，但是现在黑白两道都在找他们，他们不方便露面。对啊， 你刚讲的是黑白两道哎、欸，不是，因为我们理解中应该剪掉要找他们是合理的嘛。嗯、啊，你讲的是有两边的人哦、喔啊，而且你还讲到是黑的那边哦、喔。 对啊，道上有一些消息，我们当然大家、嗯、连我大家都叫我那个 要小心 注意自己的安全嘛。对啊，这个也没办法。 嗯。 所以我还是挺身而出啦，把这些资料交出来，那希望这件事情也不要造成民众党太大的伤害。那最重要的是真相早日落幕。 崔少哲是也有请你协助，所以你手边也有一份是解码版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是各自的关系，所以都有一些是打了马赛克的嘛，所以你提交出去的这一些资料是就是资料的内容都是无码版的吗？ 我们经过律师看过，然后觉得这件事情，然后这些档案是无码，就是也不是无码，就是有它的真实性。 嗯， 那我们就希望把它交给调查局。由调查局来厘清，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也不要再继续用爆料的方式来那个让大家这个困扰啦。因为大家觉得是真是假，然后各说各话，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好，所以我选择还是把这些东西交给这个调查局。所以里面是经过律师看过，没有更改电子记录，然后是有相当的真实性的。当然我们不是这个电信警察啦，所以还是要请调查局厘清这个档案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请律师看过是，八九不离十。 嗯哼，因为你提交了这些资料，那高虹安齁，针对你去提交这个资料，他有说一些话，他说，林冠年又没有当过我的助理，那凭什么去做这个事情啊？ 对，我没有当过他的助理，没错啊，但是崔少哲早上我就代表他们一方面接受压力，那我昨天也在节目上替他们讲话，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让他们自己来承担还是太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社会要给他们一点温暖，给他们一点帮助。尤其是我今天有在脸书上写，我自己的家人就曾经面对过在公部门的职场的霸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心疼，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能再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事情应该是无关政党，可以比较平心而论来决定来考虑这件事的。 嗯，哎，你讲说职场霸凌，你的意思是说在高虹安办公室里面，他会分老教跟菜教，然后会有不同的差别待遇，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这样啦，刚讲到的上班打卡、下班责任，这个是基本啦。那我还有看到、听到说是要自己先垫钱，这个也是媒体上有提出来的。那甚至垫钱，然后还不一定拿得回来，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真的身上没有钱，因为我们都看到这个内账的表单有时候还是负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负的？ 对， 如果是负的，那就下个月再来请款不就得了吗？所以如果是这个是负的，代表是不是那些助理还要自己每个月还要再垫钱，除了缴公积金以外还要再垫钱？那这个对于这个月薪三四万块的新鲜人来说，然后在台北生活又大不易，他们每一分钱都是经过计算的，要缴房租，要吃饭，要寄回家，要缴电话费，所以连这个都要垫钱，我认为真的是在道德上都是不太好的事情，何况现在看起来就是有加班费上缴啊，或是低薪高报这个情形。那更重要的是这些都算了，这更重要的是现在好像还要助理们自己扛去面对法律的责任。这个我听到这个真的是太不合理了，所以我们不管这件事情在道德上怎么样，可是这个陋习真的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你 po 脸书的其中有一段齁，你说高委员最近很忙，那不停的在找前任跟现任的助理啊齁，你讲这一段是说你后面还补充说希望助理要照他讲的话来讲哦。 对，这个也是事实啦，有消息来源。那我更知道的是，反正助理们在这些谈话中，他们自己有自己保全证据啦，因为他们也怕中间有一些信任的问题啊，到底谁是讲真的，谁是讲假的，所以他们现在面对每一个人说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非常的小心。 嗯。 对。 除了小心之外，是不是听说包括录音这个动作都还要做？ 对，他们会保全证据啦，毕竟现在接触他们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是谁，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然后说了什么话，如果他们不小心说错或是答应了什么，这个在现在这种草木皆兵的情况都会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是法律上的责任。 嗯，那就你的了解啊，助理们，因为我昨天有看到一篇报道，他是讲说助理们只有一个人他是愿意帮这个高虹安来说话，那其他都会有一些疑虑，你的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是对的吗？ 大概有找十几个助理拍摄影片总要出来澄清啊，那现在是只有一个有露出嘛，就是我们看到的水母啊，那他有露出讲话，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因为现在 我认为已经进到调查阶段，他们不管出来说什么都可能第一个是得罪人，第二个是可能触犯法律的界限，所以我认为他们有点怕当成替罪羔羊，所以他们就选择先不要出来。那他们有说，哎，冠廷哥，如果真的是检调来找我，我会把这些证据如实的都跟检察官或调查官说。那我认为这个真的也是最好的方式啦，就不用再透过媒体或是第三人或间接。所以他们请我把这些资料打包，然后就交去北基站。 哎，那我请教哈，这些资料，因为我们看到镜周刊他报的料是25个密档，你手上有的东西有比这25个更多吗？ 嗯，有，有，我都交出去了。对对， 超过25个哦。 就是那一段期间的，就是更细的啦，就是有一些什么这个比较细的账啊，签过名的加班啊，劳健保薪资啊。 嗯， 对，然后单据啊，这样就是现在大家了解情况大概是那样了，但是我不能提，对啊，不能 透露更多， 对对对对对，不能透露更多。 我有听你讲过哈，你说这个李中庭，你以前就只知道他叫做 Jack， 对不对？ 对啊， 你也没有听过他的本名叫什么名字。那后续有揭露说，包括他这个月入50万，然后年收有600在永龄基金会哦，然后包括在他的国会办公室里面哈、哦，那个薪水高高低低的这个部分，你第一时间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当然不敢相信啊，我真的是完全不敢相信。人家叫我碰，或者要叫我爆料，叫我媒体上讲，我完全不敢，因为这个事情听起来太惊悚了。第一个是我不认识 Jack 这个人，但是我知道他，然后他有真正有来地方服务哦，我知道他，所以这个人我确实是知道。那时候我还认为他是律师吧，好像是律师，我以为他是律师啊。 哦，你以为他是律师哦？ 我还以为他是律师，我还跟朋友讲说他是律师。 嗯、 哦、那再来是我觉得他在地方经营上虽然有跑，那我有说过，因为他没办法透露他的身份，所以他在地方经营当然会有困难啊。比方说要带他，就是要他要去地方认识的时候，就只会有介绍他自己是 Jack。至于做什么，然后什么职务，然后要再做进一步的接触，其他地方的人也会觉得怀疑啊，这个人到底哪里来的？ 他有名片吗？他出门会带名片去发说我是 Jack， 他可以用英文名字来当做一个行走的这个名称，有吗？有会发名片吗？ 好像没有，没拿过，没拿过。 嗯， 对，我没拿过他的名片。 嗯， 所以到那他又跟洪安用同一只手机，所以找洪安必须要先找他嘛，所以。在地方经营上确实会有些困难。 真的吗？你是竹北的执行长，你那时候找也都是打电话过去，然后都是 Jack 先接电话，然后才接到高鸿安哦。 没有，我那因为鸿安是五月接的嘛，那我们处理只有竹北市的党务，所以我也不常找 Jack， 就是我们地方例行性的事务，因为他真的太神秘，我也不知道。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齁，理解中应该高鸿安要有直达的这个管道，那可是高鸿安对外解释是说，哦，你要找我你就先找 Jack 才会转得到我这边，那我是说你跟他的联系是直接接还是说还要转一手再接过去？ 不用，我就是有鸿安委员的 LINE 啊，但是我不知道那只手机到底是谁在看啊。 这心比哦，还不知道是谁在看哦。 但是都会有回，我认为是应该不知道，可能就是有空的时候他们互相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但是真的用就是用赖来回，那比较少通话嘛。 嗯嗯嗯， 对，比较少通话。 嗯，好，今天我们知道说哈，前民众党的这个竹北市的执行长哈，啊，那你是把这个资料就已经交出去了哈，到了北基站那边，那主要你一个诉求，你说那证据力在哪边嘛哈，要让检调再进一步去查，让真相要摊在阳光下。我们非常谢谢冠廷来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哈，来我请教这个敏凤姐， 嗯， 因为这类代志已经应该安内啊，而且你看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越来越多的哈，也还不见得要露脸。他可能需要保护自己，可是你看到有这么多助理一一的冒出来，这是民众党的一个 文化当中的之一吗？哈，还是说是高虹安一个非常特殊的，因为伊的特质啊，造型诶，还是讲因为哈，真的有太多这些有的没有的奇奇怪怪的，也没有别的办公室会这样搞，可是他们是这样弄，才造成今天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两者都有，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一封这个一篇一篇出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所谓的蓝色的立委，就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其实他们一直开口就说我办公室没有公积金，他们一定要讲这要评论在电视上要评论这案子的时候，就会先澄清说我办公室没有这个公积金的制度，然后这个完全就是高委员自己独创的怎么样，所以你就知道蓝营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很他们心里很情况很清楚，就说这个东西有福报，而且有所谓的涉及所谓这个前面台南议员贪污治罪条例被判罪的理由，就是你这个把助理费重新分配使用嘛。我们简单来看看两张，看这张表，就说这个是一个薪资单嘛。那我们就看看两个人，一个是领四万，大家就先记住两个，一个是四万八千五百块的，一个是领七万块的助理费。然后呢，到最后，我们回到这个表，他实际领的薪资变成那个领四万八千五百块，变成领4,307.704块。然后他整个应退款是什么啊？应退款就是公积金嘛，讲得那么好听。他就是应退到这个公积金。 应退款就是刚刚吼二号机四号机都摇头的那个。 对。 我不愿意，我希望进入我的口袋都不要掏出来。 对，那你说他跟立法院说这个助理是四万八的薪水。可是他实际的薪水只有四万六而已。那他整个扣完健保之后他还要缴2000多块加上加班费全部缴回来耶。缴13000多块加班费。又是你不会吐血？ 怎么可能啊，那都是我花时间我去付出的那些东西，我干嘛要捐给你啊？ 我加班费，我加班到12点，我付给你。 你给我一罐可乐，都那边抠半天了，我为什么要捐给你啊？ 你可以让位给你的圣人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人是刚才提到的薪资报7万块人，他实际在这个薪资里面只有62000块，那他扣除整个这个健保之后，他实领60137块。他要缴多少回来你知道吗？他缴7873块，再加24000，24万多的这个加班费，248820的加班费，总共要缴回32693块。这个人加班费更多了。我就不了解啊，高虹安你是厉害，都请到圣人当你的助理呢，还是怎么样？这些人，这个我们这年轻人薪水这么低，立法院助理的工作又很忙，我们年轻的时候跑过立法院都知道助理是多么这个忙的工作，什么杂事都要做，然后你怎么会有可能说这个助理还要帮你填这些钱？所以我请高虹安讲一句话，什么叫应退款？应退到哪里去？是不是所有的都是成为这个公积金？你这个人的什么早餐晚餐什么七号咖啡柠檬鱼什么东西都是你在用的？所以这个是这个缘故嘛， 红安庙了。 这个东西就是蓝营立委也看不下去了，连党内人也看不下去了。 蓝营的不是都说要声援高虹安吗？他们不是都为了什么成就大局什么鬼的，为大局为重。 现在只有黄珊珊打周边球，就说你们有实证的拿出来， 不然就闭嘴。 对，这不是实证吗？那再来就是这个内斗，你刚才讲的第二因素，内斗也是有可能嘛。也是这个，因为现在包括林冠年也好，或是这些助理都是高虹安的助理，党内互打很严重啊。对，党内互打最大咖就是蔡壁如啊。 蔡壁如也党内互打 啊。对，蔡壁如就是在报的毫无痕迹啊，他就说啊，他去接受一个访问，然后人家问他说，你这个高虹安的助理费你怎么看？我不知道他这样哎、欸，你看，跟我这个蔡壁如这个打人的打得毫无痕迹，对不对？他在报什么仇？他在报他的论文。一开始报出来的时候，高虹安就去跟柯文哲告状了。你赶快处理蔡壁如啊，不然会影响我的选情啊！ 我们都没有其他人都没有这样逼蔡壁如，就只有高鸿安一直逼蔡壁如。其实蔡壁如那有什么了不起啊？他的那个学校也好，或是论文题目也好，大家真的不是很 care。那我们想要问一下，这个每次都高鸿安都宣称自己念很好的学校或怎样？我请问一下，辛辛那提学校在美国排名第几啊？ 真的还好， 是不是跟我们中跟他所口中的中华大学差不多啊？他有什么好骄傲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个人恩怨，还有你这个所谓，你这个真的是太离谱了。我真的要讲一下，请这五个立法委员出来讲。他们当年在搜狗案的时候，就自我开记者会，就说我们绝对以此为警惕，自我警惕。如果有涉贪的情诉被起诉的话，他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那现在我请这五个立委出来讲，这到底有没有涉贪？有没有这个把助理会福报这个重新分配使用犯法？请说清楚，讲明白。 这个案外案的部分齁，稍后我们要进一步的爬书。那我们来看一个东西齁，因为昨天易川哥在我们节目上齁，他讲了一个独家，他应该是有解码版啦齁，不然解码棒自己会解码齁。所以他说这个遮起来齁，五万块一个，后面齁你再看，实际薪资是零，可是前面他说哦，他的这个月薪表是五万哦，后面齁都没有领到钱啊，怎么这么奇怪齁。他把他解码之后，他告诉我们说比对经过应该可能就是 Z9 吴达伟，对不对？那我们今天齁试着想要跟他联系啊，他有回复我们啦齁。我们打给他在求证的时候，他回复我们说我就有当立法院的这个助理啊，我有的确有当助理齁，我也有领到钱。那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Excel 表嘛齁，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Excel 表上面写的薪水最后会被打零。那后面呢我们进一步问他齁，他就一直说诶我上面没什么空啦齁。所以他说我选举很忙啦齁，我要等到选后才有空去刷薪资入账的存折本。 这个也是个圣人，而且呢完全不计较薪资有没有入账，完全也不在乎呢工作了将近一年多到底、啊 哦、 能拿到多少钱，真的也不需要去领钱，也不需要呢去查账，也不需要呢有生活费。我说这另外一个就敏凤说的，这是圣人。 嗯，来易川哥，所以他说哇不是狼逃啊，诶可是我们看到就是零元啊。 好，我不想替这一个人特别在广告，因为我昨天才知道他有在选举。 对对对。 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好。重点是他说我有领钱。因为你有领钱你才会涉及贪污治罪条例。你哪都没有念册记纲你没事。立法院昨天提的是说立法院的记录里头你是一个薪水五万的助理、然后扣掉劳健保剩四万多。立法院一定有把这四万多汇到你的户头。因为立法院的会计单位是直接拨给助理的。但是高鸿安的内账外账的那一条线切出来，在表格的最右边开始，你要领的那实领那个薪资，你那一格就是零。那一格是所有的助理跟高鸿安协议的价格，薪资就是那一栏，而不是最左边的那一个、立法院记录上的那一栏。好，那所以你跟高鸿安协议的是零啊，立法院有拨四万多给你啊，那请问那四万多跟零中间的那些钱跑去哪里啊？我去查了以后，你那四万多没有进公积金啊？你没有进公积金啊？那你没有进公积金，你跟老板说，我跟你之间是零，然后呢，国家给了你四万多啊，结果那四万多跑去哪里？你要解释的是这件事情，哦，而不是去找你的存折。你的存折如果有四万多你才会有贪污治罪条例啦。如果你的存折没有那四万多你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啦。所以呢想久了你就又自证其罪。就是说对吴、我不想讲他的名字，好，对这一位这个助理来说，我们合理推论这个人就是你啊，你今天也跑出来说对那个人就是我，但是呢我是有领钱的，我不是领零元啊、他自己说的啊、他说他不是人头。你有领钱出来没有错啦，是不是人头也不是你说的啦。哦，那我想这最后呢你可以去跟检察官解释这件事情，说诶、我有努力工作啦。当然我可以帮你解套，你最后可能会讲一句话说对啦我有领钱。问题是呢因为我很喜欢民众党，我很喜欢柯文哲，高鸿安是我的偶像，我有关钱而已。 你山西布政司啦， 不是选举期间，你嘛未当政治现金。 我帮，我把 你都穿的，都有问题。 再补充一下啦，哈，以我们这种 从法律的观点看，这受理就会看出一些猫腻了哈。你看他这个是领的哈，就是说后来是领的哈，他很特别，每个助理都有报加班费。 对， 只要我是领零的，加班就是零，就是不加班。那如果你他的助理事实上都会加班的话，为什么最后领零元的，就是没有报加班费？所以从此去推论，就是说这个是没有实际在工作的，是非常一个合理的推论。你的这些数据去贷款，只要是零的，你的中这些东西都是零。跟涉及到有没有增加工作的，全部都是零了。你俩研你俩那可以打实际去看，就是说啊，这几个就是我们在讲的，很有可能没有实际提供服务工作的人头助理。 才刚跟支持者拍完，走没几步又被拦下了。 从他们的回应当中都可以感受到民众党汹汹温良恭俭让那个态度啊，跟之前气压也都没赶快哦。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的回应，我们来看民众党党主席兼台北市长的柯文哲，他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他有一个活动啊，那这个活动上面呢，当然大家追着他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嘛。那他的回应是说没有人头助理啊，也没有福报薪资。讲完他就说我们交给总召去讲就好了，马上狼的浪杠跑得非常快，媒体怎么追他都不发一语。我们一起来看。 昨天你的前助理在节目上说，不止你的办公室薪水有报五万次就是零，其他民众党立委也是，这部分你了解吗？ 我想民众党党团稍早已经发出声明了，来驳斥这样子的一个不实言论。 是不是民众党内规要用公费升级一个助理？这金牛是流向 同样，民众党党团已经发出声明驳斥这些言论了。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一些不实的言论呢，我们团队也已经收集，那也很快速说由律师来进行后续的处理。 我们也不会去，我们没有去什么什么人头助理，也没有去什么报什么，那什么的报福报什么薪资，他雇这些人。就是做立法院的事，立法院相关的事，那就是这样啊。啊，当然这样了每天上一报，那他等于控制媒体，就每天叫我们回答。当然说我们也是回应的，因为那个细节，我就请那个总召来跟你们回应了。我要先去开幕啊。 刚刚光讲，我们先听。 市长不是发言 媒体要过维安哦。 各位媒体朋友，小心。 市长不提倡 安全第一哈，安全第一。 来 因为这个议题非常重要，所以记者当他短短的回应完之后不放过他，持续的追到我们的摄影记者，三立的摄影记者，其实他是得向海，他头就已经撞到了，爬起来继续追。可是呢，柯文哲他不是什么医生啊怎么样的，他没有看，他就这样走了，他只想要赶快离开这一个鲨鱼战场啊！那他刚讲什么？义善哥，你是民众党的前中央委员嘛？你竟然这礼拜我给你签稿，他说我们没有人头助理的问题，我们也没有福报薪资。我觉得我演得不够传神，因为他刚一直在结巴，一点的功没就出来，结巴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可是我就你的理解啦，昨天助理 A 他是讲到说，每一个委员办公室，因为民众党有五个委员嘛，每一个委员办公室都爱出几个人头走力啦，也就是我们刚为什么讲到说，你明明表单上面是500,000，可是最后为什么领的是零？这个是有一点奇奇怪怪啦齁。那你的了解是怎么样？柯文哲刚已经否认了，那就你的了解是什么？ 就我在2020年民众党刚当选五席立委的时候，那时候党中央就党部啦齁，跟立院党团跟各立委的办公室有针对这个议题来做一些讨论的一些记忆来跟大家陈述。因为当初柯文哲主席非常坚持一党领政，他就觉得说整个人事权的部分应该由党中央党团来控制，所以他是要求，其实本来要求更多了，后来是要求两席两名立委的助理要给党部跟党团使用， 但是在讨论过程 里面，你是做一个委员要出两个，还是五个委员只有两个？ 没有，每个立委都要出两名的助理， 每个立委都要出两个 跟党部跟党团使用。嗯，但是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当然作为幕僚或者作为其他的中央委员也好，尤其我们讲白点，我们当助理，我们跟蔡英文委员在助理立法院已经待那么久，就一听就知道不可能嘛。不可能的时候，但是他又非常坚持的时候，我们只好说，那我们设计一个机制，这个机制让外界可以说得过去，然后不违法，尽量的不违法，因为其实他的坚持就是违法的，他的主张就是违法，那以党领政这个就在整个立法院的制度里面就不可能去完成的，所以我们才设计了说，我们把这两名助理，就是一名就是由立委来聘任，但是是协助党团的工作，对外说法叫做协助党团工作啦。好，那其实是不是在党团工作？我想这个要助理本人去证实他是不是在党团工作或在立委办公室工作。嗯，这我也没办法证实。那另外一名助理就变成是立委的所谓的的捐款，所谓的责任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些之前的一些争议里面有60万的立委责任额，其实你除以12个月就是一个月5万块、就是这么来的。嗯，比如说他其实一名出人，一名出钱。然后一个给党部，是钱给党部。那你对外的说法，至少在对外的说法是有模糊地带的。我们不要说违法，因为我们不是法官，也没办法判别是模糊地带。但是这件事情，我今天也写脸书啊，我帮这五位立委说话。说真的，当立委都很知道了，立委的工作那么多，事情那么多，那我可能请假都不够高啊，够拍光好哩，一定是有人要求他去把这个助理的名额吐出来。所以他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不是啊，如果说齁助理的名额吐出来也不至于到假设我今天我是那个吴姓助理啊齁吴达伟。那我领了这个钱我可以去党团工作啊也 OK 嘛。那为什么他最后出现的是零，这个其实逻辑很 怪。这个就是我说今天所有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会合法或者是外界没有争议，就是立委认嘛，我认这个助理是我的助理。助理也认为我的老板就是这个立委，这个都没问题了。那我处理的工作叫党团工作，这个没问题。嗯，今天问题在于高虹安的那本账上面，他不认为这个助理是他的助理，所以才写零嘛。所以问题在于说，这个是高虹安自己要去跟柯文哲解释啦。我说对外就讲说，他跟柯文哲解释为什么他把这个助理写成零，他不认为这个是他的助理。那其他立委至少他们目前的新闻稿，其他立委就认说啊，这个助理就是我的助理，所以没有其他立委没有这个问题。但高虹安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要 等等等等，你话中有话呢，是不是？什么叫做高虹安不认为这个是我的助理，所以后面才写零？你是不是可以诠释一下？还是换哥帮他诠释一下？ 对，我觉得易善讲的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哈。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这个助理有一个人，假设这个W 先生。他的确立法院每个月也把薪水汇进他的指定账户里面，扣掉健劳保之后汇进他指定账户里面，但是这个助理实际上并没有在立委的办公室上班，也没有在党团上班，他就把这个钱又再拿出来让党团去另外请一个助理，但是就是自费助理。如果这种情况就是犯法，这个叫人头。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高虹安因为这个柯文哲的下令，所以我必须用认养儿，这样大家容易懂，就是我必须帮党团认养一个助理，所以他的名字挂在我的办公室，但是他不帮我做事，他事实上是在做党团的事情。那高虹安心里情绪瓦瑞，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不算我的，所以我内账记零。可是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因为我今天特别去问了一下民进党，现在在立院党团有63席，就61席民进党员加2席无党籍。你知道民进党团有几个助理吗？12个助理。公费的上限是16。 对。 也就是说63席的立法委员 ,12 个党团助理来处理所有的党团跟委员会的相关业务。民众党只有5席。他会16，因为可以上限可以请到16个。16个你会不够用，还要立委来认养。你不觉得奇怪吗？等于是五个立委每人认养一个，就是21个哦。我想请问民众党，你们有没有人敢出来跟我们保证，这21个公费助理，我讲的是公费助理，没有一个在做党务工作。他做的，你做 立法，你说的不是党团哦， 我说是党务， 你说的是党务哦。 对，如果他做党团的事，其实没有违法的问题，他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反正都在立法院嘛，但是如果你做的是党务工作， 那个就叫国库通党库哦，这个就是违法，就是贪污哦。嗯，因为就常理来讲，63席我请12个助理就够了。你只有5席 ,16 个还不够，还要再加5个，要21个。你欠来走你是看韩班吗？2个只能抵人家1个吗？我无法理解这样的逻辑。所以我想民众党需要说明的是，你们这21个公费助理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做党务工作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提醒大家一点啊，今年2月传媒就有报道嘛。就是呢，党团办公室，民众党的党团办公室，居然除了党团助理之外，还有很多党工啊，嗯，在那里处理什么？嗯，处理文宣嘛，嗯，处理啊选务的事情嘛。请问呢，啊，那时候已经被抓包了，嗯，现在倒过来看呢，啊，我不知道民众党该如何自圆其说。为什么有说呢？寄生党团不就是那时候别康这件事情吗？只是那时候不知道金流的问题哦，所以说有人说啊，我们总是要做沟通跟协调嘛。按照易三兄所说的，柯文哲的设想，好像共产党嘛，以党领政嘛，哦，啊，只是呢，现阶段的钱的流向，如果都是呢各个委员认养，然后呢以党团为名，最后呢通通呢跑去呢做党务的事情，钱还留下党部的话，那就坐实什么？国库通党库啦。 对，那补充一下那个雨韶的，你看，嗯，这个就是去年报道的，嗯，20个立这个党工立院办公，民众党寄生国会之己。嗯，那他以为就想说，你就是贪小便宜，不愿付租金， 对， 去租个党部而已， 他不去找其他的地方啦。他想说，哎，你会义务空干，阿伯拢转播 人，对啊，对，然后就是党部的这个地方，然后包啊水电费，同一个办公层，嗯，跟时代力量一样。他的电费比人家贵3倍，嗯，然后呢，这个整个，然后一些人，你知道我们跑去立法院，那个警卫也会看你有没有证， 对， 一堆没有证人冲进去，嗯，为什么可以？然后呢，这些，然后这你说里面到底都是立法院的党工吗？立法院党团的助理吗？不是，嗯，这位叫民众党的财务长，欸，哦，请问财务长是在处理党团的财务，还是处理民众党的财务呢？嗯，所以这个明显就是我们发现你这个去年只发现你偷了，你借了寄生了这个国会的这个地方，没有想到你现在先出来的，你可能连国会助理费你都在借用，欸，还是要借要还啊，还了以后要去这个可能要涉及法律。所以这个东西啊，柯文哲你就是说白了就是这样嘛，就像这样这样一样，下乡经费哪里来？柯文哲说我是寄生虫战术啊，对不对？那这个党部也是在寄生啊，然后那个台北市政府也寄生了好几个这个党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那他下这一年他下乡的钱他只付高铁钱啊，去到哪里人家请到哪里啊，你这是说这整个就民众党就是这样子啊，你没钱吗？没钱就不要成立政党啊，那你说党费吗？你党费去哪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东西证明民众党根本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政党。你好好的说明白，现在不是高虹安问题，你整个党主席你要不要出来说明你整个党费的支出管理，还有这些党部的这个助理费到底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高虹安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哪，就是一开始的。我觉得赌神讲得很好，毕竟是年轻人，你看他一刚开始啊，当然经验不足嘛，因为你看一开始他在处理论文案自社会，我还有一就起来，有没有？他回应陈时奋的时候很快，所以大家说哦，一就 call 呢，所以大家觉得要挺他，所以他那时候一度冲高。可是，一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招奸啊，所以我说今天一个喝啊比个抬个老回老底，他其实要讲就是林根人讲祸起萧墙， 哪里有喝 喝比啊？当时候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告，第一能拿到这些资料，第一你要委员的那个所谓的识别证。而且要有那个 RFI， 就是 RFI， 那个， 就是要地址， 对对， 那个不是一般人拿到。我跟桂雅报告，今天再来上节目前，我接到一通电话，非常的好笑，无妄之灾，关我什么事？进来有一位胡姓记者跟我一样姓，他说文琪哥，我跟你查证一件事，听说高虹安的这个吹哨者就是你， 啊、我说林老师卡好，怎么可能？怎么扯也不 敢， 我又 不是现任， 真的就在我电话。然后我心里想，哎、欸，这个这开始惊讶，这隔道菜哥，那我就想说，今天这些资料流出来了， 真的 真 的是你， 当然不可能是我。你看到这些资料，我稍微回复一下，各位小 孩、哦， 这些资料如果出来，我坦白讲，我认为可信度很高。可信高是高在哪里？ 哎、欸，可是跟文琪哥，因为吼，你现在你安尼恭维啊，吼，我觉得你的气氛、气场都很好，你的丹田很有力。问题是你国民党没有要林根人继续打哎、欸， 没有，那就是国民党另外一个问题，那也许是国民党笨、嗯，但是我说今天高虹来问题，他自己要说清楚，就是说因为是祸起萧墙，所以这个资料的正确性我认为可很高。现在他最重要一件事情，其实就九天玄女下凡来，我为什么突然哎、欸，各位你看。 要降落 贵雅突然这样愣了一下，为什么？我是说今天所谓 A 助理、B 助理、C 助理、D 助理，我跟大家报告，就无敌风火轮，你必须用一个大杀招。今天把所有的助理说九天玄嘛，就这些人露脸公开说，我这个是不是惯老板，是不是好老板？他真的有没有这样做？直球对决，实打实，我觉得或许对他来讲会有一点点帮助，否则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问导播二号大哥、四号大哥一句话。违反常情，违反人性、嗯，要我加班到那个时候，我把钱吐出来，黑起绝对不可能来带，因为对高虹安来讲，他如果代表的是白色力量、新政治、新文化，就竟然搞的是跟以前国民党或是以前现在的民进党，我刚才提的是同样一套的话，那你高虹安算什么？所以我说高虹安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韩国瑜内韩国瑜的危机在哪里？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是内韩国瑜，你到底是包还是脸？ 我讲给你们听， 我觉得你要包还是 脸？我怎么说内韩国瑜？来，你听我讲完。因为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娱乐标、娱乐标都吓他说：“哦，那个金钟奖、金马奖，我绝对不会像高虹安。”你们各位记不记得韩国瑜开戏辣是哪时候？他被那些学生、中学生当作调侃、笑话的对象。现在高虹安如果变成娱乐标、嗯，我跟大家讲，死定了。他就死定了，所以他自己要想办法。 因为林根仁今天他还到立法院去开记者会，然后当然他是要讲说我们林志坚的市政有什么问题呀、啊？嗯，但是记者要问他的是，那对高虹安这件事情，你真正丢回去，你都没被搁出去玩吗？然后他从头到尾啊，他就是一直走，也是追了半天哦，追到立法院的门口，他没有要停下来哦，他就想说啊，这个事情我已经不清楚了啦吼，那应该要交给新竹市民来做一个判断。国民党的态度我觉得齁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啦齁，而且我觉得林根仁的态度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尤其选战还在进行当中。 啊嗯、对于林根仁来讲他的困境就在哪里，我说实在现在的弱势党中央朱立伦的资源老子都不老子了，没什么东西可唯一会困住林根仁的就是在地的他的政治势力，不管是他可能在地的金主，或者各位想一想，我们谈政治不要打高空。林根仁以他的状况，他说实在他不会买党中央，对他来讲那场仗是他在打、嗯、是他在出钱，所以真正的压力不来自党中央，而来自于地方大佬跟他传统的地方派。 你们国民党是宁可让 国民党 输，好， 没有，我个人是不赞成，所以我说我今天的我们要讲真话，所以林根仁其实不应该休耕停耕，他继续要打仗。 我问义善哥啦，民众党齁昨天因为他看完我们郑大哥的节目之后，因为那个助理 A 真的讲到齁郑大哥哦就是惊呼连连啊齁吓到哦。我们看民众党齁撒给鲍美他们赶快紧急要灭火，所以他丢出了一个声明齁，我请你来帮我解读一下这份声明到底在说些什么齁。他就讲说这一些主持人啊来宾拿加码指控，拿国家的钱来给私人政党，指使这五位立委贪污，言论完全背离事实，本党团强烈谴责该节目的恶意造谣。那如果说他的钱不干不净这个问题啊齁，的确是需要再去做进一步的厘清跟这个侦办嘛齁。那他后面讲齁，他说我们的助理负责齁在立委跟党团办公室之间沟通啊联系等等的齁，拢做领金嘞啦齁，你怎么在立法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啊，政治不该没有人性，抹煞这些努力工作的助理们齁，把他导向是政治斗争。诶公坦白嘞，我们没有在质疑说助理们工作认不认真，我们是要问的是你这个钱到底是不是要给委员的钱，可是你拿去挪到别的地方去使用，这个重点嘛。那你觉得这一篇的这个声明稿、新闻稿的澄清稿你怎么样来看？ 其实当初在设计这个机制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说嘛，其实大家都知道，尤其 我们做助理很久，我又是中央委员，当然会提醒柯主席说你这样是违法的。 哦，你有提醒他？ 当然是有，当然是有，否则的话他就是直接叫你吐两个助理的费用直接进党部嘛，那当然是违法。所以在提醒的过程里面才建立了这个模糊的所谓有弹性解释空间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弹性解释空间就是，好，我虽然是因为所有的助理，这些助理啊，好，都立法委员底下的助理，一定是要立法委员签出去的， 对， 所以是一定是立法委员同意的。那同意的时候，在谁使用，或者是这个人是谁决定，那就有含糊解释空间了嘛？我今天的问题，如果今天到昨天为止没有那个高虹安的账，其实每一个立委没有任何立委说这个助理不是我的助理嘛？ 好，我们讲，这听起来好像什么学校借调一样哦，我到党团去当官，然后呢缺啊挂债啊，这个 有点 像立委的， 有点像。 可是如果借调的话，你在本 就是 学校， 柯文哲塞人让他去请、啊， 对对对， 柯文哲塞人让他去。 那只要说我做的就是有，你问我这，我觉得这些助理应该都在了哈，包括吴达伟，我有认识啊，但是我相信他也在立法院工作，但是他到底是帮党团工作还是帮立委工作，这就有解释跟模糊的空间了嘛、 嗯、 那今天如果大家讲白点，吴导演说我就是帮高鸿安工作就没问题，好，那如果今天他说重点是委员也要认啊，认说啊他就是我的助理，这也没问题了，好，就是助理认立委认都没问题，现在问题是一个账上面有一个委员说我不认谢林嘛、嗯，所以才问题才爆发出来。所以当初设计这个机制的时候是为了解决，讲白一点就是其实是柯主席的坚持啦，他坚持说每一个立委要吐两个助理出来， 太贵了，真的、啊、你是到那个保养厂啊一趟都要3-4千块，我真的傻耶，你知道吗？ 辛辛苦苦跑了好几趟车，但物价上涨，油价持续在高点，光是保养费油钱小黄问讲都快撑不下去， 跳表来讲掏了3万多到4万，11个小时跟12个小时，一个月掏休到3天左右，这样不能，我们生意也不好做啊，都排班靠排班而已啊，路上没有什么人啊。 全世界的通膨都那么厉害啊，我们也要适当的稍微调整一下应付这个通膨吧。 北北基计程车8年没涨，业者达成共识，向北市府提出申请，起跳价从70元涨到100元，延滞时间80秒缩短为60秒，也就是车速5公里以下每60秒加5元。另外碰上台风豪雨，停班停课，单趟加收50元。 当然是调薪的话，当然是对我们来讲是好处啊。对啊，就大家多赚一点钱嘛，大家都要养家糊口嘛。 根据交通部调查，110年专职计程车每月平均总收入41771元，扣掉油钱等等的营业支出，每月平均净收入21996元，比基本工资25000元还要低。 大家短程的比较多，我觉得对他们的收入应该比较有点帮助。 觉得涨太多了， 原本是80秒加5块，然后现在变60秒加5块， 是合理了，因为它就已经那个启动了啊。 乘客接受度见仁见智，不过调整方案还是要看台北市运价审议委员会讨论结果，通过后才会实施。三立新闻王成伟是外台北采访报道。 灯光开到最亮，要选举了，民众党党部从上到下忙翻天，积极扩编找人，但有求职者爆料，民众党在最基本的薪资及休假制度却说得暧昧不清。 回答我说我们有一位同仁哦，他来了多久多久，然后可是他都几乎没有休假，哎，休假及薪资根本就是你问他们都是在打太极，乱得莫名其妙。 除了休假规定迂回不明说，就连最重要的薪资也模糊。 C 小姐表示，当时应征新闻编辑职缺，但面试的主管却问 A 答 B 说我们的政治现金比时代力量还少，还说我们支持者都是博士硕士，薪资休假迂回不明讲，这种说法还让 C 小姐觉得就是想凹他。从八月底记笔试内容一直到九月， 所以他设计的这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一个由立委聘给党团用，然后一个就是捐60万给党部。那这个在法令上面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好，但是重点在于新政。那新政的话就是立委跟助理要去认证嘛，哈，立委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薪资到底有没有福报？那我个人解读了，这单纯个人解读，我觉得写零的原因是，就像蔡委员讲的说。他是加班费为零嘛，也就是说高鸿安不愿意这个给党团用的人，因为他知道那个加 报的加班费没办法进入公积金，所以他才写的，他不帮他报加班费了。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样子。那吴达伟，我要讲说，我们做过助理，我想蔡委员做过助理。你说我们帮党部工作、党团工作、立委工作，其实都很有模糊解释空间。 对， 好，都有模糊，只要立委认了，助理认了， 有工作啦， 对，都有工作，但是 分配他什么样 的？立委认不认？说你的工作是他交代的。哦，我认不认我的老板就是立委，只要他们两个之间有认，其实在法院上你就很难判别说他是人头助理。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重点在于高鸿安不认，所以我今天也一直说高鸿安自己要去跟柯文哲主席说他为什么不认嘛。好，这个是柯文哲主席跟高鸿安之间的问题，因为明明就是柯文哲主席下令每一个人要捐两个助理， 那我请教你， 啊，也机制也设计出来了嘛，啊，结果为什么你不认要写零嘛？ 医生哥，你的理解啦，哈，因为柯文哲有讲啊，高环背后有两个老板，不要忘了。那你觉得他背后有两个老板吗？ 这个当初我们在处理不分区立委提名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有参与的。当初当然。民众党跟郭台铭在选总统，本来要推郭台铭出来选总统嘛，然后后来郭台铭没有选，那但是之前就有建立一些合作关系，所以也希望说我们的不分区立委郭台铭可以推荐一位嘛。那当然那时候郭台铭选总统的时候刘幼彤跟高鸿安都有表现，但是对于民众党而言当然希望是刘幼彤。好，但是后来那个郭董就只给我们高鸿安，那我们就觉得说啊算了，就高鸿安，所以我们把他排到第三名。 你的意思很像是高鸿安是次要选择，哎， 是 不是黑马赫，哎， 我想只要大家看这两位的表现，如果你的那个 first choice 绝对是刘幼彤啊，这个都不用讲啊，因为这两个的表现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在媒体上面的表现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之后的表现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出来了。那所以当初郭台铭啊，那在郭总的心目中的那个地位大概也可以看出来，他就是把刘幼彤给亲民党作为不分区的第一名。那因为郭台铭在选总统的时候，当然亲民党也有支持，民众党也有支持，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态，郭董这样的态度不止在刘幼彤跟高鸿安之间有上下之分了啦，哈，那在于他对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跟柯文哲主席的信任关系，我想他的也用他的动作来做表达啊。其实那一年大家也清楚，其实郭台铭比较多的时间是帮亲民党在拉台造势的。 好，来， 我刚刚义善都阿公这哈，他说分两种啊，如果第一种形式就是说，哦，党团民众党塞了一个助理，然后这个助理高鸿安聘请，然后实际上是替民众党工作。我觉得这个确实有模糊地带，而且这个应该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种就有问题了，第二种是说，齁，是捐，齁，是捐60万，齁，然后一个月是5万。那你要知道，因为你毕竟你还是用一个公费助理的名义去核销的这个钱，那既然是助理就必须要有实际提供工作。所以如果你要再把这个助理的钱再回捐给民众党，就是把它转换成60万，那怎么会有助理说我提供劳务工作，那我没有要领钱，那基本上这个就回到了跟所有的议员人头助理就一样啦，用拉他用人头让头听那样这条钱出来，然后再回捐。而且如果这种回捐的机制比较合理的，事实上都会变成说立委本身哈，我可能就是说我每年要募款给民众党，募款责任我要募款给，那你募款形式有很多啊，但是最不能用的就是你用人头去提报助理，然后这个助理没有工作，没有实际提供劳务，然后你去把它领出来，然后不管是你捐还是助理捐，总之就是这看起来既然这个拿薪水又把它捐出去，最有可能就是没有提供劳务嘛。没有提供劳务，这本身就是诈领了，就是诈领这一个助理费了。 来，玉绍老师，昨天的那个声明你也看了嘛，据说你有了解到说声明的版本最后丢出来是这个版本，可是呢玉绍老师你掌握他前前后后其实改了半天哦，是这样吗？ 对，其实我们当过幕僚的，当不论是在政府或政党啊，当要出声明的时候呢，大家先讨论嘛，老板啊，秘书长啊，或是呢这个核心干部嘛，像义善也当过核心干部，文琪也是嘛，那干嘛呢？讨论这怎么定调嘛。昨天我所掌握的是啊，他至少改了三个版本啊。第二版本呢，本来是说呢，控告民进党团灭了，基本上啊要消灭啊所谓的民众党，但这个版本好像太强硬了吧，或是说呢？也会被啊河道上的啊这些啊这个看观众啊这些观众啊基本上嘲笑， 哎，要团灭你们是我们啊，你们正猜到嘞， 这个很好啊，很有新闻性、啊。 不不，可是问题是，堂堂的政党基本上跟呢、啊、这个乡民对干，安干掉，所以说呢，第一个版本呢基本上就不对了。第二个版本是什么呢？坚持要告呢郑鸿仪大哥跟郑知道啦，简单讲就是告到底，而且呢基本上站站嘎啦，除了道德上的道歉之外啦，法律的责任同样你负啦。诶、欸、啊，后来人觉得在选举快到告媒体哦，好像不太对耶，得罪乡民基本上惹火把这个战场开更大，然后呢得罪媒体哦，他觉得其实这一点重要，我这边插一下话、啊、各位要看看哦，千万不要倒果为因啊，各位要想想看，昨天为什么会有那个 call in 连线，然后呢为什么会讨论到这一题，就两个重点嘛，高鸿安到目前为止面对所有争议啊，他就是讲不清楚嘛，甚至不愿意直球对决嘛、就是、第二个是什么呢，嗯啊，你的助理也不愿意跟你串供嘛，你的助理啊基本上啊又被打压嘛，快要走投无门的状走投无路的状况之下，黄帝律师昨天解释给大家听啊，当吹哨者可能来不及的啦，检方啊掌握了大笔的客观证据，你这都吹什么哨，除非是你的自白对案情有突破嘛，那你要这些助理怎么办，所以说呢有媒体啊愿意连线，一方面呢把真相做还原，所以呢这叫做因啊、原因是你讲不清楚，助理呢心生恐惧，才会有昨天节目连线的那个果嘛，但民众党第三个版本啊说的是什么，情绪勒索啦，说啊我们那个助理啊基本上是负责沟通联系的啊，啊他们工作都很辛苦啊，啊拜托诶，我们质疑到现在，我没有质疑助理吗，是质疑助理背后的那些人啊， 所以 那些 吹哨者不是我，是你 啊，对对对对、啊、我也没有在按照按照逻辑，按照按逻辑哦，张宇韶你也没有当过我的助理对不对，你有资格说话，林冠年就被这样弹扣嘛，所以我要说的地方是啊，网络上今天如果最红的字是什么，哦，二十大的时候叫团灭嘛，因为胡锦涛被架走嘛。那今天就是民众党团灭，所以说呢，他们超前部署啊，有想到团灭是什么概念呢、啊？民众党被人家哭守成这个样子，有一代目到二，对不对？这之前的， 好像到43代是不是。 我们讲最近的，好了，好不好？最近的你看，有一个图啊、阮封城啊、在哪里？所以这个封城，还有一个最好笑的是啊，快被猫猫玩挂了。也是猫啊，这个脸看起来就知道是四叉猫嘛、对，还有双主餐吃到饱，因为造势啊玩了有鱼有肉，对不对，还有呢这个38代牧师啊论文写作秘籍大公开啊、这边蔡壁如的论文，最新40代牧就是啊不会真的就这样子团灭了吧，所以今天呢、搜索 Google 的关键字最热门是什么，团灭这两个字，为什么会团灭，因为这事情看起来已经发生案外案了嘛，昨天的连线再加上张义善哥这样的解释，已经不是高鸿安简单自己哦这个道理啊助理费的问题或抄袭的问题，最后变成什么，印证了柯文哲很聪明说的那句话，当初大家质疑高鸿安的时候，柯文哲怎么说，诱敌深入一举歼灭，结果呢被歼灭的搞不好是民众党啊。 来，维智哥齁，我们来看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陷阱题啦齁，我刚刚高鸿安被港航牌，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哦，民调封关哦，受理都没当供哦，然后他呢他在脸书上写了一个齁，说有这个什么族中族女的啊齁，然后他们投票意向是什么齁，我就不要落入他的陷阱，想该喝起而行啊齁，他抛出来这个东西之后，他在下面自己留言啊，他说大家要注意哦，不要误触法律哦。哈喽你是真笑 的、他的留言可能就已经违法， 他已经被检举了、 对， 他已经被检举了、 这样的字眼也是不行的，对不对， 有可能虽然他没有讲出很精确的数字、但是因为他有暗示， 对 所以那个已经在被检举，那个 违反选罢法第53条第二十 对 第二项，网络上有人捞到这一个， 已经 把检举人的名字已经有人截下来放到点， 对 放到网上。 那他现在问题很多哈，这个是一项嘛哈，就是这个选举罢免法的部分。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是因为他的这个男朋友不是在永龄的部分有领钱吗哈？然后我们看到是大家真的什么议题哈，都会觉得相关的部会首长都要问。所以他们就问了财政部长苏建荣，问他说如果像是那样的状况啊，他就回答一般的公司行号涉嫌虚报薪资，如果查核属实的话，将会比照税捐稽征法第41条处理。 那想说税的东西了不起就是钱嘛，诶，最重恐怕是要做五年牢，罚千万元呢，千万呢，哎，来。 Land disappears,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become the world's first digital nation. 面临气候变迁沉默威胁的太平洋岛国图瓦鲁，以后可能只存在于虚拟世界。 Islands like this one won't survive rapid temperature increases, rising sea levels and droughts, so we'll recreate them virtually. 在今年的联合国气象大会 COP27 位于气候变迁最前线的图瓦鲁当局指出，为保存文化只好寻找替代方案，成为元宇宙中第一个数位化国家。 We must take bold alternative action today to secure tomorrow. 去年的 COP26 大会上，图瓦鲁外交部长就曾双腿泡在水中进行演说，警告世人气候危机近在咫尺。 Made up of 9 tiny islands,The highest point in Tuvalu is just 4.5 meters above sea level, and the average elevation is just 1.8 meters. 人口约 1.1 万人，陆地面积只有26平方公里，海拔最高不超过5公尺。图瓦鲁在海平面快速上升下面临存亡之秋。 You know, for a scenario where Tuvalu could disappear in the next 50 to 100 years. 联合国气候变迁小组原本预估2100年之前图瓦鲁就可能会消失，随着暖化问题持续恶化，甚至可能提前数年遭灭顶之灾。为了抢救生存空间，图瓦鲁提出填海造地计划，长期对抗地球暖化。只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暖化与海平面上升的脚步恐怕更快，只能建立虚拟家乡，让后代子孙能在想象世界缅怀家园。三立新闻陈环报道。 大选避险策略成为关键布局， 它取其中，在中国也许要好处，到美国佬那边也可以有。 台商圈地自创一条产业链， 叉烧的特色就是进口绒花，因为这个叉烧我们是用五花肉来的，用慢火来烧烤两个小时。 马来帮打团体战，各国青年金边淘金。 你说赚很多钱不敢说，但至少就是跟着这个国家这样慢慢的成长。 移动改变世界，请锁定周六晚间11点《消失的国界》。 In order to make America great and glorious again, I am tonight announcing my candidacy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群众欢呼下，美国前总统川普宣布2024年要再度参选总统。 America's comeback starts right now. 川普在妻子梅兰妮亚陪同下誓言要让美国卷土重来，不过原本想靠其中选举东山再起的川普背书的候选人几乎落马，所谓的红色浪潮更是不如预期，如今高调宣布再度问鼎白宫大位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What's different this time around though, is that Trump is entering this race at, you know, arguably,his most vulnerable time, or at least his most vulnerable period since January 6th. 高龄76岁的川普有刑事和民事官司缠身，传出连大女儿伊凡卡都不打算再帮父亲站台。接下来川普不仅要自己迎接这场硬仗，还可能导致共和党内部陷入分裂危机。 I'm ready for a generational change in my party. Ron DeSantis be a great president. Tim Scott make a great president. Nikki Haley make a great president. Mike Pompeo, Mike Pence, go down the list. They're all... 刚刚你提到那个族中族女齁、也跟族中族女报告一下齁，我们这些优秀的这些高中生。你知道高鸿安即将进入那个台北土城国家研究院当院士。全职齁，全职啊，那个公费处理而且免兼职齁。你要在你这里你刚刚一众搞的齁。那我觉得说高鸿安这个事件，如果你今天不是郭台铭，你什么都不是。你今天在 Apple 的那个啥证件发表一个月提郭台铭提来讲，你的主人是谁，你的这个要诉求的对象是新竹市民，不是郭董啊。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今天你的助理信任你的话，让那出来爆料，如果是自愿的话想出来爆料，你都没想你自己的问题。刚刚这个我们贵阳美女讲的部分，那个浮动薪资齁，我刚不之前要提到的那个他的薪水问题，我们在一般业务单位浮动薪资是针对谁？针对卖房子、卖车子、卖保险或者是直销的，三个月调一次啊。可很多人因为你是固定性，你没有感觉。业务单位大概三个月会去跟劳保局去做勾稽齁、原来劳保健保健保相关大概219500块呢，啊我们的劳保是45800嘛，啊这里劳退险15万呢。来我要看那个猫腻齁、你说那个除了那个 薪资齁、哦、那个罐子之外，他们怎么样精算到，我发现竟然都有几个人竟然有劳退自体的 6%,5%,3%、啊。我们一般是这样齁、哦、但几个薪水齁、哦、资方必须在你薪水最少要提拨 6%, 嗯，除了劳那个叫二次成本齁、哦、就是说你的经常性给予里面的劳保健保各家劳退 ,6%,7%,8%,一般老板很少帮你提拨7%、8%、8% 啊，留财计划他干脆如果要提拨高一点，去买商业年金的贺。但是劳工自己，其实我们在实务上很鼓励我们的劳工去自提，因为自提的话有个好处，第一个你隔年的那个税务可以减免，还有到时候借退的时候还可以再免税的一个退，我们退休金有课税的呢，所以你有相逃免税的好处。结果这里面我发现那个李中庭还有包括几个重要的工具人或者是自由手，他们为什么有免这个提啊、就自己自提的部分，所以连这个部分也清算在里头。你说高皇长不知道，那我可能每一笔都有几个员工有自提，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猫腻怎么来的。所以那个书院讲的部分来讲还不止这个部分，所以齁、哦、你去土城国家研究院当院士的几率越来越高了齁、哦、高某人你自己齁啊检讨一下。 好，我们来看有关于北市选战的部分啦齁、哦、记不记得蒋万安不是突然齁雄雄跌裸兵，然后就说我在这边宣布我要请辞立委，因为我要展现我这个选举的决心。那个是11月10号的事情，丁勒拜喜。到了昨天诶吴思瑶啊齁、哦、他是这个陈时中的竞选的这个董 办事， 他就说诶奇怪了，怎么蒋万安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那个辞职书出现了齁、哦、来文琪哥我先请教你齁、哦、有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吗？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因为这个新闻我跑的我印象非常深刻。陈其迈在2018年的时候选举、那他在选前的时候，他在11月3号他说他要请辞，然后11月6号这一天，我就去他的办公室去录影啊，去拍他的画面，是他已经在打包了，动作非常快。可是蒋万安可以过了5天，然后到昨天被提醒之后，今天说啊，有，我们已经走完程序了。你怎么看？ 其实对我来讲，这个问题也答案也很简单啊。或许你说他慢了5天，卡其五行班值得检讨。但是如果以我们蓝营的角度再看，我暂时回到蓝营了，对不对？我的意思说啊，金牌子滴滴滴的白雪公主，你白雪公主会气一个小矮人，我说你被公把狼，就是我们一个政治一个原则，我刚才已经强调不要双标，你要他这样子做，那你自己做的怎么样？ 不是，我说是因为他讲他要辞，所以才会有后续去追嘛。 没错没错，所以我说也卡其五班值得检讨，但是我就说我们在看待事情要更宏观，就这件事情在检讨他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我们的七个小矮人不敢啊，更没信心，而且说现在传出来的说法是说， 你你你你的七个小矮人是谁啊？ 没有，七个小矮人就是我们那七个民进党的立委啊，因为现在的说法是说，各位不要投给他们，因为他们失业了以后还有立委可做。我的意思说我们在看待这件事情从蓝绿的角度在看的时候，我就讲蒋万安或许他真的有值得批判的地方、可是你说他慢了5天，至少以为的丢小黑的尬子功夫。 我觉得齁你这样的辩护是不行的齁，敏凤姐你要知道一个逻辑，要不要辞赖清德他要选的时候选市长他有没有辞，他也没有辞、不一定要就请辞来展现决心。但是你已经讲了我请辞是要展现决心的时候，你的动作刷看无，这是一个问题点嘛？民进党已经讲啦、啊，他们的这个立委哈，我们不会跟像国民党那一个选举的这个策略，我们不一样的嘛哈。那你怎么看？ 我觉得蒋万安是觉得自己做错了啦， 做错了， 他不敢承认嘛，因为大家他辞的那一天，大家正在吵这个助理费还是什么，根本没人理他，那大家就说。哎、你怎么会选这种时机辞啦，真是笨死了。因为2014年那一年不是有很多立法委员吗、林佳龙啊黄伟哲都去选。那一年都是到了最后一周才在辞嘛。 对。 那这就是说选情比较这个稳定。而且呢他会有一种就是说好我做一个决心起来，然后把票源集中。这种辞职的这件事情也是选举的保守之一哎。可是蒋万安、就傻傻的说哎我辞了，清风云淡风轻，然后大家说、哦你辞了这样，然后发现他被骂笨蛋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真的是笨蛋了，所以就把这个 他没有觉得自己是笨蛋、 啊、他就把这个拖时程呢给他拖延了。我刚刚也要辞，就像蔡壁如一样隔天就辞啊。 没有像黄阳明当然就说他这个动作让造成许淑华的错，可是我常常强调是搞政治的有一种叫正面宣传，也叫负面宣传，以当下 他急于要摆脱其他事情，他做这件事情，坦白，我们事后来看， 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他事后的，我觉得你看他的民调，蒋万安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往下降， 就是在这个， 所以蒋万安基本上没有错。 我就是蒋万安，就是政治判断一向就是很错误的人、啊， 政治人物当然要政治判断， 所以他只好用拖时间来延误这个。这个辞职的时间嘛，他希望给这个其他人多一点时间，拖到他们都可以辞的时候再辞吧，就是这样子嘛，不是吗？ 文奇哥，本来的初衷是要展现啊这个决心，到后来呢，决心的分数没捞到，被大家看破是吧？得顿得下嘛， 不是， 这就是 都选择，我们 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不然就不要讲要。 我们大家都说蒋万安在作秀，但是我要好奇的是，如果蒋万安这个动作是在作秀。其实我们的七位小矮人连作秀的能力都是 我觉得我不对的。 如果在这件事作秀， 不是这个逻辑真的问题，应该魏亚青讲了吧？每个人都有选择要不要辞，好不好？不辞是一种动作，你选择要辞的原因在哪里？展现气魄，展现决心吧。 因为我们的选举规定 时间点是个人的决定 嘛，哈。 那 蒋万安 没有，蒋万安宣布要辞哈，事实上是一个目的啦。他要持一个目的就是换取更多的选票，换取更多的支持。 KH-101 巡弋飞弹飞过基辅上空，其中有好几枚在德国防空系统下被乌军拦截击落，不过数量实在太多，一颗飞弹才刚炸完，民众马上直击另一颗，往相同目标再次攻击，爆炸声震耳欲聋。 The Ukrainian Air Force says about 100 Russian missiles have been fired at cities across Ukraine, hitting Kyiv, Kharkiv, Lviv, as well as others. 基辅数号晚间空袭警报大作，还有民宅屋顶被炸出一个大洞。中部大臣利维夫也遭受波及，浓烟直窜天际。乌克兰当局表示，这是俄军入侵国内近九个月来最猛烈飞弹攻击，而且并非狂轰滥炸。 The impact is an increased number of blackouts, an increased call from officials to people to conserve power, use it sparingly. We understand that about one third of the country's internet is down at the moment. 乌军指出，全国有15座能源建设遭到破坏，全国约1000万人无电可用。除了首都基辅漆黑一片外，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也陷入大停电，路上交通号志全部停摆，当局出动警方维持秩序。根据 CNN 报道，俄军目标是要瘫痪乌克兰国内四成发电能力。 Это не то, что ненормально, это жах,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языке,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к ненавидят людей。 乌克兰入冬后，气温直逼摄氏零度，没电、没网络，有些地区甚至还没水，罔顾无辜民众生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刻意忽视俄罗斯身为 G20 成员国身份，发文痛批俄军这波空袭根本是赏 G19 以及全世界一记超大耳光。 Основні зустрічі відбулись. Росія каже про мир, а вона ракети у відповідь。 G20 努力商讨如何终结战局之际，俄罗斯不领情，趁着寒冬将至，再度发射数百枚飞弹轰炸乌克兰，恐进一步引发国际反感，让前线战况早已失利的俄军更加故人怨。三立新闻现场报道。 耐得住机关枪猛烈攻击，开车冲撞也屹立不摇，这座移动堡垒最近成为美中角力一大焦点。 Preparations for a presidential journey often involves transporting the presidential state car, officially nicknamed the Beast, to the mission destination. 拜登这回抵达巴厘岛，下机后就是搭上这辆造价4650万的凯迪拉克一号，号称野兽，因为整辆车重达9公吨，几乎跟暴龙的体重差不多。 Seeing Kamala Harris and her husband walk out of her motorcade. 光是看这道车门就厚达20公分，车身全采用高密度钢板，改装强化的卡车底盘还可抵挡炸弹跟手榴弹。 That can respond to chemical, nuclear, and biological attacks. 不只有如铜墙铁壁，野兽的攻击力也很惊人。虽然不见得像电影中备有火箭炮，但据说能释放催泪瓦斯，配有直通五角大厦的卫星电话，让总统在座驾内指挥核武部队进行反击。 Also, it is the first meeting between the top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Pelosi's controversial trip to Taiwan. 相较于美国总统的野兽，习近平座驾红旗 N701 也号称能防弹防炮，但最响亮的绰号却是劳斯莱斯山寨版。 新红旗品牌已然开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振兴之路。 力图摆脱山寨臭名，同期打出每年限量五辆，比劳斯莱斯还要稀有。中国比车比不过，外交上也只能逐一击。 所以此不只是每个人他的一个动作。那立法院这个立委辞掉很简单，你只要把辞职书丢到那个丢到立法院秘书处，就马上立刻生效。哎， 对啊， 立刻生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于大家会质疑说，如果今天不是吴思瑶去点这件事情，那蒋万安到底要哪一天才辞？ 对啊， 这大家会去质疑嘛。所以我民进党会觉得说，吴思瑶你刚才修渣供啊，你老婆哎吼，专情一缸，你看来你看来检查供你到底辞了没啊？啊，所以他现在当然是辞了，不过这个辞也是让人家觉得蒋万安就是这样。他很想要展现自己的权势，但他决心就不够。他的辞职是写我的辞职从11月10号五天前生效，哪是啊？辞职当然是你单卡辞职是丢进去的，那时刻才生效，前面五天 他是说他的日期会压在那个11月10号。 对，压那个没有意义啦，没有意义啦。 你这几天还是利用立法院资源嘛？ 没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打个戏，干嘛喝酒也是够啊？吴思瑶没有去讲的话，到底蒋万安哪一天才会？ 因为 吴思 瑶说找不到车了。 他到最后一天讲，他会讲到说，也跟他硬碰硬，蒋万安还是赢。 我觉得你们都错怪蒋万安，他扫街碰到一个大姐跌倒都可以愣十秒，慈立伟这么重大的事情才愣五天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啦？ 是嘛？所以就是就不错了，对。 所以政治的很人，很让人家讨厌哈，什么角度的解读都有。 不是啊，没有想到。 为了蒋孝远不出来站台，他爸爸为什么不出来站台？ 哎，又不是他在选。 没有想到，决心这种东西哈，最后竟然被打了折扣了。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哈，是高虹安他涉嫌诈领助理费这件事情，他苛刻员工的争议，前助理哈，你有没有感觉这个真的是核弹级的爆料，一发接着一发。那大家要知道哦，咱今天你看到是一个助理 A， 啊有没有助理 B， 有没有助理 C？ 从高虹安办公室离职的助理，我跟你讲，超过一打，那你去想象一下哈，其实我们整理出来应该有20颗核弹。20颗 还好，英文字母还够用。 20颗一起爆炸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哎呀，恐怕高虹安他又要身心俱疲了。柯文哲说过哈，这一共哎，他说贪污来自纵容，长官不可能不知情。但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哈，是也共是也开两类歪哥。那如果这类歪哥是上行下效呢？高虹安他人头助理的生意，现在已经一路烧到了民众党，从全党就一人。现在有可能演变成的是一人灭全党。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他的改变不是